神爷呀、啊！ 师父，我 是心里有愧了吧？ 师父，你误会我了，我是要离开戏班子，我要走了。 离开戏班子？嗯，是想离开我吧？ 不是，不是，师父，不是的，我在这儿对你不好，因为我你唱不了角，因为我观众们冷落你，因为我你份子钱少，因为我你总是不高兴，因为 你，我，因为你，因为你我唱不了角，因为你观众冷落我，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了。 师父，你误会我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为你好的。 为我好？你跟仙灵花学戏也是为了我好吗？ 那是班主非让我跟他学的。 你敢跟我顶嘴？ 我也没顶嘴呀、啊。 跪下！ 我又没错。 跪下！ 我不。师父， 小雪花啊，小雪花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你个白眼狼！你忘了大雪滔天的是我救了你，你忘了我用我的心血一口一口的教你啊！你现在学成了，翅膀硬了，可以跟我平起平坐了。你跟仙女花合起伙来欺负我， 我没有知道， 没当真的，没当真的。学戏呀、啊！你们说什么我不计较，说我的玩意儿不地道，我的玩意儿怎么不地道了？ 没说是 啊，怎么不地道了？我怎么不地道了？怎么不地道了？怎么不地道了？怎么不地道了？ 师父，你听我说， 一个甘心给人家做小老婆的人，你们跟他打的火热，还小宝贝儿小宝贝儿的，叫人听了恶心。你真的给我丢脸的，丢脸的！ 给你丢脸呢、啊！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，我们师徒做个了断。 师父，师父，你就是打死我，你也是我师父啊！ 我没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徒弟。 住手！冰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 刘班主。您别发火啊，我在管教我的徒弟。 你可别忘了，是我花300块大洋给他赎的身。 哎呦，刘班主，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啊，冰老板那是杀鸡给猴看的，他那哪是打徒弟呀、啊、他那是打我呢。师妹儿，这可就是用不着的事了。想当初你跟李班主合起伙来挤兑我的时候， 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师姐，你少说两句。 我凭什么少说呀？ 谁挤兑你？ 你这， 行行行， 你挤 兑我啊！挺热闹的，刘班主， 罗三儿， 罗三爷，您这是高升了？ 说不上高升，现在吴大帅手上做点事儿， 看坐。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 来，罗三爷有啥吩咐？ 不敢，明天是8月15，家母的60大寿，特来贵班恭请冰雪花冰老板屈尊。 对不起，罗三爷，最近我嗓子有毛病，不能唱。 我的面子小啊，可吴大帅和日本商会的面子。 哎，罗三爷，您别生气，要不让小雪花去。 刘班主， 你 不给我面子，那好，据查你们盛兴戏社多年来所唱的戏文居多是淫词艳语，这有伤风化，我封了你。 哎，罗三爷， 罗三爷， 罗三爷， 冰雪花， 冰老板，你就别拿把了。 我哪儿还肯拿把呀？我都选脑尼姑了。那小老板、新老板可都是一顶一的角儿啊。 我请的

啊，师傅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，我给你洗脚吧。 你怎么了？ 啊，哎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 什么太苦了？ 刚才报馆的一位先生给我写的剧本。啊，师傅，那戏可适合你演了，特别适合你演。 适合我演？ 啊，戏篓子大叔给我念了一遍，听得我直掉眼泪。 什么戏有那么好？ 真的，说的是俺关里家的事儿。那先生说呀，这是个真事儿呢。 真事儿？ 啊， 说说看。 说的是关里关县六合铺。 六合铺。 小云珠，他无依无靠，魔鬼托。 于老虎，少毒心狠。他得知云珠和小伙子私奔，就想掘了他家的祖坟。他不甘心，他要进行报复。他撒开爪牙，四处寻找。终于，在两年后，他们抓到了云珠。一阵毒打之后，把他卖到了济南。那小伙子被于老虎的乱棍打死，扔到了微山湖。两岁的女儿秦淑也不知是死是活。 不对呀，不对，师父，你这结尾不对了。那吴先生他没死。 你说什么？ 啊？ 他没死？ 他被渔民们给救的，没几天就活过来了，就是瘸了一条腿。他现在四处飘荡的，说一定要找到他的老婆云珠。 这剧本是谁写的？ 师父。 是谁写的？ 啊，那先生他也姓吴。 吴天宇，我的天宇，我的天宇。

到这儿干啥来了？ 师姐，细篓子，我是来跟大伙儿告别来了。 怎么要走？ 哎，我和天宇要回关里家了。 啥？你要走了？你走了，我还跟谁斗嘴呀？ 师姐， 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好好的过日子，相夫，别记恨师姐。 师姐， 师姐这辈子，师姐， 师妹， 师姐呀，也许这辈子真的是我对不住你。 天老子的将来可就全靠 哥， 秀，听说你们要走， 是啊， 你可不能留下。 周老板， 你啥时候有的闺女？ 我， 他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 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你闺女，秦叔。 秀， 他们就是你的亲爹亲妈呀！ 爹，孩子， 孩子，妈。 老三儿啊，罗 没想到啊，你一个本市场的混混倒成了小日本的大红人。 怎么 你这个走狗汉奸！ 你他妈的， 丁老板，咱就是死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唱戏。 那是啊， 不能当汉奸。 雪花，你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呀、啊、 对， 不能去跟日本人唱戏。 好啊，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来人，

Thank you.